最终冻结有关款项，不容民阵黑金去向不清不楚，甚至继续用于反中乱港活动，同时依法取缔民阵，以维护法治，保障公众利益。文汇报社评，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时间够。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中坏车啦，咁就喺上水扫管暴路回旋处啦，因为有坏车影响到现时啦，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大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喺上水嘅扫管暴路回旋处有坏车，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大车多经过小心。在隧道方面，洪水的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到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洪水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暂时正常，加士居道过海是挤塞，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跟住提返呢一啲封路安排啦，因为有兴建升降机工程，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张振兴抗力书院嘅慢线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係因为有兴建升降机工程，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张振兴抗力书院嘅慢线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享受生活有好多选择，做咩都好都要懂得抗拒瘾诱。吸食大麻会令人上瘾，产生幻觉、智力受损、焦虑同抑郁。拒绝大麻，咪俾佢损害健康，先可以真正享受生活。自在生活，远离大麻。打18618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揾我哋帮手。大麻系毒品。 水火无情，人间有情。 香港电台与河南朋友同在， 河南加油，郑州挺住。 香港电台与你并肩， 携手同行。 由创科讲到创业，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用一小时寻找湾区生活。 逢星期六九点至十点，湾区生活一小时。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湾区生活一小时。 早晨啊 ，PC。 早晨咯。 早晨啊，喂，今日咧喺湾区入边啊，有啲咩新嘅资讯咧，同我哋分享啊。 今个礼拜就好多好大嘅消息。 系。 第一个咧就系咧国家艺术基金啊，落户香港澳门。 哦，即系我哋可以申请啊，系咪 啊？系啊，同埋咧里面仲有一个， Sorry， 我唔可以讲我哋啊，因为其实我唔系一个艺术人嚟啊。 可能你觉得你有咁嘅能力啊？ 艺术情操系咪啊？艺术投资我都好勉强啊，先擦边球有少少咁样。阿钟哥可以申请啊，佢而家系。在我们直播室外面说他可以申请，那好啊，你坐在这里听着，因为呢可能啊牵涉的资金都很大的。 很大 啊， 啊，即是我看到现在最讲的我们专业的演出呢，最大的资金可能讲的500万， 哇， 最高 是500万、 啊。其实我们讲的香港很少会有一个这么大 的资金啦，可以给到艺术家去申请。那最重要呢，其实他有四个 item 的。第四个 item 呢是能够给到青年人啊 ,42 岁以下的青年呢申请。 哦， 希望他们在专业培训，在一些操作上都给到一些资助他们，令到他们可以从学习中亦都去创作，亦令到他们一个好的成绩。 好了， PC 讲多一点，究竟资料的来源是在哪里，即是怎样可以申请，或者即可能透过我们的节目未必讲得到这么哇逐个细则都讲到，或者里面的条款啊这些 detail 都讲得到出来，都是作为一个概览，这样真真正正要认识多一点，在哪里可以认识多一点。第二就是那个叫做艺术团体，或者是不是可以用个人身份啊，这样定还是暂时呢都是起草阶段呢 以至係咪此刻已經可以入紙申請咧？嚇、 啊！這個信息發布咗之後咧，其實我諗我應該有超過三四十個信息咧，即係嘅唔同嘅朋友咧，都分別問過呢個問題：喂，點樣可以申請啊？有啲咩資格啊？計劃書點寫啊？好，當我講少少啦。其實你話好詳盡嘅，我真係冇辦法可以逐一喺度同大家分享。最緊要嘅就係7月15號開始，即係已經開始咗啦。去到9月15號呢，只需要去到國家藝術基金個網頁裏面呢就可以申請，所有嘅表格呢都係網上面填寫嘅。係呀，大家不妨試下啦。 係咁多謝 PC 俾呢個資訊啦。咁當然你話喂資金額係龐大嘅，個資助亦都係多嘅。咁但係申請亦都充滿條款啦，我深信係呀。咁審批亦都好嚴格嘅，咁所以當然啦，呢一嚿亦都唔係我哋能力控制範圍之內嘅嘢，所以大家即係自己上網啦，揾多啲資料啦，咁你會了解更加多啦。咁頭先講咗關於錢事嘅一嚿嘢啦，哇，大喇喇500万，咁啊調翻轉頭就係、是上個禮拜咧，我哋揾嚟我哋嘅嘉賓咧講呢、這個信用卡嘅時候咧，都講咗好多啊。如果喺灣區入邊喺啲年輕人啊，上到去灣區入邊去衣食住行啦，咁可能佢支付系統搞唔掂，有呢一張叫灣區嘅信用卡就可能幫到手啦。咁啊，與此同時，其實關於香港青聯嘅工作項目又是啲乜嘢 PC 啊？ 好，香港青聯咧，其實主要咧就係做一啲地區嘅支援工作啦，另外就係香港青年嘅支援工作啦。最重要嘅就係可能我哋如何支援佢哋去創業啊，因為佢哋大灣區喺前海有個基地嘅，係啊，即係可能喺創業上面有一啲嘅服務啦，跟住可能喺政策嘅投放裡面都會有唔同嘅服務俾大家嘅。 咁有需要支援嘅朋友仔就可以上翻佢哋網站咧，瞭解更加多啦。咁事不宜遲啦，請我哋嘉賓出場啊嚇，講講究竟啊上到灣區入邊生活咧有啲咩嘅難度啦，而佢哋又可以怎樣 support 到一些年輕人上到灣區入面生活。 灣區生活一小時。 好，我們又回來了。 是啊，咁啊 ，PC 今日嘅嘉宾咧，我哋继续有香港青年联会啦，梁旭伟啊主席啦，咁啊， 大家好。 首先我哋要恭喜阿 Ken 成为香港青年嘅主席先， 多谢多谢。 但我上个礼拜已经叫佢主席噶啦，其实应该上个礼拜已经要恭喜 噶啦， 恭喜阿 Ken 啦，系嘛 ？OK， 咁啊，即系个过程之中啦，咁啊，香港青年联会点样协助一啲年轻人翻到去湾区入边生活啦，咁啊衣食住行啦，结婚生仔啦，虽然结婚又冇包生仔嘅，咁啊就算 可以帮你。物色到唔少新朋友， 系咪啊？ 系啊，结唔结到婚就睇你自己嘅缘分啦。呢啲系， 咦？睇嚟配对方面都有啲支援咁样。嗱，我同阿 PC 咧已婚人士啊，唔需要帮我哋身边啲朋友啊，单身嘅朋友仔问啊， 冇问题， 都 还 可以。OK， 咁啊，讲下你哋联会嘅工作啦，好嘛？ 好啊，多谢两位主持先。咁其实如果讲湾区嘅青年工作咧，咁其实。可能要講翻起未有呢個大灣區規劃綱要之前講起，咁因為我哋其實不嬲都做好多唔少交流啊實習嘅，咁其實實習團咧，香港青聯我諗喺10年8年前都算係第一個做，而我哋嗰陣時咧亦都係 focus 喺深圳啦、等嘅灣區城市嘅，咁即係久而久之啦，咁做唔少實習，做完實習，咦我哋覺得有啲乜嘢嘢可以俾到更加多青年人嘅機會咧，咁就3-4年前就啱啱開始就流行創業啦，咁所以我哋咧嗰陣時都同政府一齊都 partner 咗幾個唔同嘅 pilot scheme。去到去到 promote 呢一個青年人喺灣區嗰度創業嘅，咁所以其實香港青聯都連續都兩屆咧，都成為咗呢、這個香港青年嘅發展基金咧，即係政府嗰個 YDF 咧嘅 partner。咁就嚟緊今年更加係創先河，可以希望帶青年人就翻深圳為主嘅，我哋係三個唔同嘅孵化基地去到創業。咁亦都咧，同時我哋亦都參加咗即係呢一個叫做。粵港澳大灣區創業嘅體驗計劃，即係帶啲青年人去參加啲唔同嘅創業比賽啊，去啲孵化基地嗰度 experience 啊，咁樣呢啲咁類似嘅工作，我哋嚟緊不斷都會喺度在做緊。 咁啊，點樣可以幫到啲年輕人咧接疊到啊，做到個創業嘅基礎咧 ？Ken， 你又點睇？ 我諗咧要好睇，除咗你一個好好嘅 idea， 當然係重要啦。 係 有兩樣嘢都要睇嘅。第一就係你要睇一睇你嗰個本身嗰、那個創立嘅嗰、那個進展去到邊一度。 咁你究竟係究竟哎啱啱充完糧諗到條橋出嚟啊，或者係真係已經哎註冊咗公司香港已經試咗，咁呢個亦都要衡量啦。第二本身個青年人佢自己嗰個有幾 ready，去做呢件事，我諗我哋亦都要花時間去到了解。咁所以呢我哋其實係除咗話哎帶你返去我哋有幾十萬嘅一個啟動資金俾你之外呢，其實我哋係有一班義工啦，我哋有一班我哋今次亦都 partner with 一個叫做天使投資基金協會嘅一個會，去到一齊去到 assess 你個 readiness， 同埋俾好多唔同嘅 training 你哋。我諗個 training 啦，同埋個 mentoring 呢一方面係非常之重要。往往咧，我哋發覺啲成功與失敗嘅可能係唔係嗰條橋，而係嗰、那個。青年人本身的心態、個態度，佢有幾 ready 去到做呢件事。咁所以點解我哋會為佢建立一個好好嘅一個 support team 啦，為佢建立一個非常之完善嘅我哋叫生態圈啦。去到支持佢哋做呢件事，即係除咗錢橋，所以亦都要好多人去支持。 其實一直咧，我都知道咧，香港青聯喺深圳夢工場嗰度發展啦。咁其實除咗夢工場之外咧，我哋大灣區有九個城市嘅。我哋嗰個發展會，你哋青聯嘅發展會唔會喺嗰九個城市裏面會提供多一啲嘅協助咧？ 其實咧，我哋嚟緊今年做一個非常之大嘅一個計劃咧，就係我哋希望可以實際實體咁樣喺大灣區咧開一啲 service centre， 係係係。 咁我哋就會叫呢、這個即係、就是、我哋就係大灣區青年發展中心啦。 哦， 咁嗱老老實實啦，一年開九個 office。有啲難嘅，咁但係可能我哋嚟緊今年咧會重點開兩至三個，咁目標係乜嘢嘢咧？目標就係希望第一去到照顧而家已經喺灣區裡面生活緊嘅青年人，佢哋包括啲咩人咧？包括讀緊書嘅啦，包括。 创业啦， 就业啦，或者一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跟咗去嘅一啲，即系咁样嘅。因为我哋即系两地通婚都好平常噶嘛，而家咁，所以即系，反正你嗰度生活嘅青年人，我都希望可以透过呢个 office 去到凝聚到你哋。我哋发觉咧，内地生活嘅香港青年人咧，佢哋最希望就系唔好同香港。个环境脱节，无论是青年人或者读紧书又好，即系可能他哋未必话，一定要话要翻香港读书，但系佢哋唔想感觉系即系同呢个地方脱咗节。咁、虽然而家 呢种系一种文化差异恐惧，其实咧都唔， 其实我又唔系觉得系文化差异恐惧，我觉得佢某程度上非常之接受本地嘅生活，但系始终我觉得系思乡。 哦，系反而系思乡， 系啦， 即系好似即系有啲小朋友去咗外国读书咧，即系佢一方面咧，佢又好惊去接触。但系佢日常生活又要 on and off 咁样不断接触， 系啦， 即系嗰种少少即系唔适应，我唔知点形容，因为去到矛盾 嘅，唔适应啊，即系你日日可能可以食啲好辣嘅嘢，但系你始终哎呀会都挂住屋村以前香港住街口嗰杯奶茶，焗嘅嗰串烧卖， 唔系，依家翻到去嗰啲港式奶茶，有阵时阿黄家和和哥都话大陆有啲奶茶好媲美香港咯，依家， 但系唔同你街口嗰杯噶嘛。 你去完两个礼拜旅行翻香港，你会好想食一啲嘢。 OK， 明啊明啊， 系咯，即系我哋希望即系俾到佢一个联谊嘅感觉，我哋希望俾到佢一个平台。可以大家可以一起聚，咁我諗第二方面嘅工作呢，我哋就希望睇下點樣幫啲想去內地、想去大灣區發展嘅朋友，咁都係㗎嗰句啦，升學就業或者係真係要移民啊等等呢啲，咁所以呢我哋希望呢一個 centre 呢係真係可以發揮到一個功能喺度，佢唔係一個 website， 佢唔係一個電話，佢真係有個人 喺坐喺度， 兩個人喺度，而我哋希望呢亦都係聘請香港人為主，去到 service 呢個 centre 嘅，咁所以希望呢我哋有咁多個 program 喺度 run 關於大灣區呢，希望有個咁樣嘅 centre 真係可以喺度發揮到作用。 你哋都已經好俾心機同好努力㗎啦，雖然頭先即係阿 Ken 都客套咁樣講，啊一年搞唔到咁多個，搞住三四個先。你估搞住三四個都容易咩？你今日咁啊，翻到去內地都即係又加上疫情啦。其實呢個亦都係好實際。 疫情幫到我哋嘅， 係幫到。 點解我咁講咧？因為我有好多兄弟姐妹咧，係。 運，因為本身要喺內地做生意 ，stay 喺內地， 本身做生意 放曬嗰邊。 係啦，咁我誒啱啦，今年千祈唔好出嚟，你留翻喺嗰度嚇，做翻我哋呢個 centre。嗰時我咁，如果冇疫情 ，PC 都知，我諗我以前。都一個禮拜，我成日都話我鹽仔嚟噶嘛，鹽仔點解星期二到五喺大陸噶嘛，咁跟住星期 weekend 翻翻出嚟，係咯，咁我有好多人都係咁，但係疫情幫咗啦，有好多 friend 有好多手足真係留喺嗰度啦，係啦，咁所以希望可以有個幫助。我諗咧，其實成個疫情都大到比唔止香港，我諗內地好多朋友一個新嘅一個轉變。我哋做零售嘅，我哋喺內地，咁我哋係。真係呢個疫情一個你話即係上年爆到咦咦含含嗰兩三個月唔好計啦，咁但係之後嘅復甦咧係真係幫到我哋，因為你講緊雙循環嘛，雙循環嘅內循環真係幫到呢啲，所以內地我哋見到。好多哇！真係我成日睇啲朋友圈，哇！又開間新嘢，又點？即係所以係真係幫到。 係有陣時見啲上市公司啲業績報告，特別係零售嗰啲都好誇張啊！反而疫情之中咧，仲開店開得多咗啊，人流又旺咗幾多倍啊！因為前年太低基數啦嘛，係 咪先？唔係低基數一件事，同埋咧內地都興咗 staycation， 係啊，真係。都唔出街玩，都唔出去玩喎。咁而家 staycation 咯，又去第二個城市玩啊。 我認為 staycation 真係好啱我嘅。 係咪 staycation 係嘛？點解啊？因為可以試下酒店啊。 我一路都係講緊點樣去 酒店測試員啊嘛。係啊，佢都好中意啊。 然之後，我哋而家呢段時間就喺香港儲定曬啲分，跟住翻國就慢慢去試下其他。 試下嘛。嗱，你翻到內地記得用阿 Ken 咧，上個禮拜推介過一張卡，咁 又 係有支援啊。到時有啲咩事咧，打個電話。 呢個緊要。 系啊， 不過我覺得講到呢度，我都想問下嘅，其實衣食住行，你喺國內生活咗咁長嘅時間啦，喂，有啲咩推介俾我哋先？ 係啊， 哇， 太多啊，係咪？出本書係咪你有 好多嘅喎？真 係，講一個貼身啲啦。 嗱，衣食我哋講咗好多啦，其實旅遊景點真係，我覺得可以推介下。 唔係旅遊景點真係好多，即係例如。你话要滑雪啊，你话要去爬山啊，你话要去阳光与海滩啊，我哋成日谂到哇，阳光与海滩去泰国啦，系咪啊？喂，滑雪我哋梗系去日本啊，去唔知纽西兰啊嗰啲咩啦，要爬山啊，梗系去啊，唔知去咩南美啊，咩嗰啲地方。其实内地一应俱全， 有啲咩推介呢？ 嗱，我就咁同你讲，我真系见过内地其中一个最靓嘅沙滩，嗱，沙马嗰啲唔好讲，我哋自己大湾区都有，喺大亚湾， 哦， 好靓嘅， 系咪 啲沙滩系啊？仲有咧， 大鹏湾嗰边噶 啦，系啦，大鹏湾嗰啲民宿啊，好正嘅，嗰啲民宿咧真系好似拍戏咁样，好似一望落去，哇！我喺希腊啊， 蓝色白色。圣托里尼咁样 啊，水圣托里尼咁样嘅，真系好夸张。 但系我滑雪，我真系谂唔到。除咗成都 去广州， 广州 有啲室内滑雪场。 广州开咗个全国最大嘅室内滑雪场。 系啊系啊，我都有听闻过。 就 系 19年底开嘅。 系啊， 哇，唔怪得我冇听。 所以我哋全部都冇去过，就系咁解啦。 可唔可以完咗之后，等疫情开翻之后咧，我哋搞个团啊？ 好啊， 可以搞个团去参观下啦。 好啊，咁啊，大家都认识下啦。今日咧非常。多谢我哋嘅嘉宾啦，有香港青年联会嘅主席啦，梁旭伟先生啦，咁啊 Ken 咧同我哋咁强烈啊知识住行都分享埋啦吓，咁啊滑雪啊，同埋去度假都可以揾你啦， 系啊，冇咁讲，大家一齐交流 下，咁啊有机会再请你，唔该嘅， 多谢晒。 最漫长竞赛看不清终点如赛果，信一生永远跑，不管最后结果。压力如暴雨泼不熄心中那圣火，内战力从没有利阻，输给了怕输看不出之后赢什么，对得起困局磨练我，痛苦算什么，心态战胜荒诞事情真的我，用血汗燃亮这团火，赢了我信念，起得奖更自豪，赢了我态度，输得起也是好，成功的激素由挫折制造，从低位挣扎不低头是最高，能拼到最后，不枉这无时无留到了最后，坚守比最美好， 永远未能预告。要是无力了，记起我很坚强着错，直追不那痛楚，艰辛见面结果，最坏是状态眼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对目前的新冠疫苗接种率不满意，留意到六十岁或以上人口之中只有两成八接种首剂，八十岁或以上更加只有6%。當局計劃短期之內推出長者即日籌，讓長者直接到接種中心攞籌登記之後接種疫苗。首階段優先開放給70歲以上長者，稍後進一步推展至60歲或以上，期望月底之前正式推行，下個星期初正式公布細節。聂德权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过去一星期平均每日超过30,000人接种第一剂，推算九月底有机会达至70%群体免疫屏障。至于会不会延长社区接种中心的开放期限，要视乎未来一星期的情况，下个月初公布有关运作安排。东京奥运女子重剑个人赛，两位港队剑手佘善欣和连奕希都在首圈64强赛落败，未能够晋级。佘善欣在首圈对俄罗斯奥委会代表，结果以7-14落败，连奕希就以11-15不敌新加坡剑手。港队是这个项目的另一名代表江文蔚，被列为八号种子，直入32强，稍后会对秘鲁的代表。美国政府向联邦法院提出撤销对五名中国研究人员涉嫌签证欺诈的指控。五名中国研究人员是在大约一年之前被捕，当时中美关系正是处于低谷。美国当局早前指控这五人涉嫌隐瞒和解放军的关系，五人都否认指控。报道说撤回案件的时机适逢美国拜登新政府的副国务卿谢曼明天和后日访华，和中方官员会面。司法部的声明提到，撤回案件是为了司法利益。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去信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要求将2022年北京冬奥延期，并且更改举办地点，除非中国结束美国认为中方对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实施的种族灭绝。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四名成员在信中表示，奥运不应该是一个政府正是犯下种族灭绝和反人道罪行的国家举办，只未见到国际奥委会采取措施迫使中国政府改变行为。国际奥委会暂时未有回应，但是早前说他们并非是明年二月冬奥之前能够解决中国政治议题的超级世界政府。中国一直否认在新疆强迫劳动或者侵犯人权。外交部曾经批评将体育运动政治化，有违奥林匹克宪章精神。美方个别政客应该停止利用奥运搞政治把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跟进返中坏车啦。较早前呢，喺上水扫管暴露回旋处嘅坏车呢都系未拖走㗎，影响到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现时啦，扫管暴露、粉锦公路回旋处、青山公路古洞段、宝石湖路以及系马会道回旋处一带呢，交通都系非常挤塞㗎。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咁就上水嘅扫管暴露回旋处啦，因为有架坏车阻路，现时啦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影响到上水一带，包括系扫管暴露、粉锦公路回旋处、青山公路古洞段、宝石湖路同埋马会道回旋处一带，都系交通非常挤塞噶。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前往受影响地区。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的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暂时正常，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最后是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窝尾。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Hello， 大家好，我是旅居在日本的岑浩谦，我最希望点的就是郭富城的强人之礼去为香港队打气。我衷心祝福今届香港队无论是实力以及运气，都是由头行运行到脚趾尾。 强人是你，懒得天立地，愉快都在珍惜，永活不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由创科讲到创业，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用一小时寻找湾区生活。 逢星期六9-10，湾区生活一小时，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主持阿欧 PC 施俊兴， 湾区生活一小时。 湾区生活小百科。 繼續同我哋今日嘅嘉賓啦，國際禮儀形象及品牌專家 Angel Pan 嘅彭信文咧，去傾下灣區入邊啊，衣食住行今日咧帶嚟呢一個地方咧，可以話係新體驗嚟嘅。講緊係乜嘢咧？就係喺廣州北京路嘅一間潮鋪打卡啊，藍色藝術風嘅一間，係咪 coffee shop 嚟？我想問一下， 係類似 coffee shop， 即 係 飲啊茶飲嘢啦，係啊， 飲嘅嘢你真係不能夠想像。你問我作為香港人係好難想像，佢係賣檸檬茶起家嘅，但可以賣到成行成市。而呢一個北京路步行街咧，係一棟四層嘅樓宇咯，全部都係呢一個 Uncle Q 嘅。 哇，叫 Uncle Q 啊，嗰個品牌叫做，喂，睇嚟就係呢個我就始料不及啦。點解呢？北京路我都熟嘅，其實 係 係啊，北京路好有歷史嘅，即係喺步行街入面，佢咪中間有個古蹟嘅， 冇錯冇錯。 嗰古蹟位咧，咪話唔知咩咩宋朝定唐朝已經係有人經過啊，整咗啲路軌咁樣 咧。你已經有一段時間冇 翻過啦，係啊。 呢一個咧又好似去咗日本咁噶， 係咩？ 對啊，因為一入到去咧，嗱，你試想像一下， 交俾你詳細講下 ，Angel 唔該。 就可以見到咧，橫穿三層樓高嘅 LED 屏幕。 嗯， 而上面呢正正就是那个 Uncle Q 的公仔在那爬緊这个岩石。 嗯， 那个视觉效果是很强烈和很 draw 到你 attention 的。 是不是啊， 整令到整个品牌呢即刻因为这个 LED mon 三层高啊， 即刻覺得好高科技，好 modern。 因為咧，佢我而家上網睇咧，佢嘅主調字咧就係海洋藍色。嗱，呢種海洋藍咧，我就每個人對顏色嘅感覺都有唔同嘅體驗嘅。我咧一睇到呢種藍色咧，我就會覺得好 high tech 啦，同埋好舒服嘅。即係有啲人見到綠色， 帶啲神秘感添啊！ 神秘啊，睇下同邊個去咯。anyway， 好咁啊，講多少少呢個 Uncle Q 嗱，講真咧，佢個名字又叫邱大叔啦，同大叔咧就扯一百步都扯唔上任何關係噶啦，因為個感覺唔係大叔風嚟嘅，係海洋風啊，以至 係品牌塑造啦， 係啦 ，high tech 嘅風格啦咁樣。你話佢係做檸檬茶起家，佢嘅檸茶同我哋喺茶餐廳港式茶餐廳嘅檸茶又有啲咩分別咧？佢個茶飲又有啲咩特別之處？ 你真問得非常好。喺香港我好少飲檸檬茶嘅喺茶餐廳，因為我覺得澀啊，用茶。咁但係香港賣嗰啲紙包嘅檸檬茶咧，我又覺得過甜喎。 係啊。 咁而呢一個嘅檸檬茶咧，第一，首先咧佢叫做鴨屎香檸檬茶。 我點解啊？ 我諗咩叫鴨屎香咧？因為呢一個咧其實係嚟自鳳凰山嘅優質茶葉嚟嘅。 嗯。 咁而帶有一啲比較獨特啲，覺得有少少蘭花香氣咁啊。 係。 咁所以其實個味是非常之香的，同埋好有能够留到喺你口腔好耐嘅嗰个味。咁、而佢用嗰柠檬咧就叫香水柠檬，咁呢个应该大家都听过噶啦。 我冇听过香水柠檬， 台湾都有啊，我见到 系咩？ 系啊， 哦，真系背啊！即系关于柠檬茶，我真系少玩少玩，通常都系饮咖啡多。不过咧，你头先咁样形容咧，直情系齿甲留香咧，真系有机会可以试翻杯。而且咧，夏天啊，有阵时热辣辣饮杯热咖啡唔掂啊嘛，要整杯冻柠茶饮饮佢先系嘛？ 唔掂唔掂，冇错。而因为呢一间铺头咧，其实同其他嘅分店好唔同嘅， 系 佢嗰啲座位咧，其实 set 到好似你喺大球场度睇紧球 赛嗰啲，系啦，硬座，但系蓝色嘅硬座咁样，系咪？ 系啊，同埋因为里边咧实在太型啦， 系。 首先佢有我好中意嘅工业风嘅墙身， 系。 跟住就配合头先你所讲嘅蓝色啦，仲要有啲不同嘅蓝色，例如而家我哋香港女孩子咧，其中好兴嘅一种叫蓝风铃花嘅颜色。蓝风铃花系咩嚟噶啦？哦，你真系应该唔 知啦。 各大品牌都攞嚟做香水嘅。 是不是啊？ 对、 哦。又学嘢啦。即是我觉得同兄做兄弟呢就不是只是兄话湾区入面怎样生活啊如何如何啊咁样。只是有一个品味啊品味的提升 啊。谢你啊。 再讲多次南风铃花嘛是不是 没错。 OK， 咁可以认识一下啦。咁有啲朋友话喂最憎檸檬噶啦，食檸檬請人食檸檬嗰啲最憎嗰啲咁樣嘅感覺。有冇第二啲揀啊？ 而家夏天緊係食咩？荔枝啦。 哦，荔枝。 我發現咧有兩杯荔枝特飲咧，我先講一個我真係匪夷所思嘅鮮荔枝奶茶。 係。 即係將啲荔枝打碎去變成粒粒啦。 係。 然之後再加一啲紅肉嘅火龍果，再溝埋落去啲奶茶度飲。 嗯，得唔得？ OK 喎， 系啊，我中意。其实荔枝本身我都好中意，但我睇到你嘅文案嗰度咧，就写埋用妃子笑添。嗱，妃子笑咧系我其中一个颇为喜欢嘅荔枝品种咧，我就系即系桂美同埋妃子笑，我自己几中意。但反而喺糯米糍，我麻麻地，即系斋口肉嗰啲咧，我麻麻地，系啊。 有、okay、 妃子要笑个香个甜香啊，比较 我又唔识啊， 梗系啊，有历史背景啊嘛，系咪先？旧时呢啲荔枝系上品嚟噶嘛，点样先可以令到个妃子笑一笑咧？咁啊，俾啲正嘢啊，妃子咪笑咯。咁啊，即系我估系咁啫，好似历史都真系咁写啊。 喂，咁啱啊 ，OK， 你咁中意荔枝咧，佢另外一种咧，我都好中意饮嘅。我反而中意饮呢个多啲，佢就叫荔枝气泡特饮。 哦， 佢又真系有。又是将呢啲妃子笑的荔枝啦，剁成果肉啦，然之后又是沟呢一个红肉火龙果。 嗯， 但系里边咧，佢打咗好多好细粒、好细腻嘅一啲气泡。 系， 所以你饮起嚟咧又冰冻，你会觉得咧好似我哋，我唔知道你有冇浸泡泡肉啊？ 哦、 我哋女仔中意浸泡泡肉嘅， 系通常 station 嗰啲嘛，你想讲 station 嗰啲咁样系嘛？ 俾啲泡泡咧浸住你，你感受到啲皮肤咧系啵啵声嘅，但系而家咧系你条脷啵啵声咯。 哦，哇，好似。 好新嘅一個體驗啦，又係嗰句係可以試試諗諗啦，係啊，咁啊，今日咧非常多謝 Angel 咧又帶一啲新嘅事物俾我啦，同埋收音機旁邊嘅聽眾認識啊，咁啊下個禮拜咧再發掘多啲咧灣區入邊嘅生活小百科咧，又可以俾我哋認識一下啦，多謝 Angel。 看你垂頭喪氣，過去如何刻骨銘記。也应该舍弃，要将伤心处置理。看你逢场作戏，勉强谈情不忍后悔，补气痛得多凄美，共爱里漫游赤地，像满开的蔷薇，逐片枯死。尚有亦转时机，从头开始，当你拔去心底里那根刺，何来流血不止？你还明知，创伤懂得去医。从头开始，当你遗忘历史。无暇如白纸，从编写一次，看你长埋志气，妥协成人委屈。心底里那根刺，何来流血不止？你还明知，创伤懂得去医。从头开始，当你遗忘历史，挂念难天知，让痛苦血泪停止，何苦抑郁不已。别感性地摧毁理智。 湾区地产概览。 今日节目咧，继续请嚟两位嘉宾啦，都已经成为我哋常客啦。就系咧呢个粤港澳大湾区投资学会主席啦，卢其超博士，仲有咧香港公开大学咧马耀忠博士啊，帮我哋分享一下湾区嘅一啲房地产资讯啦。两位早晨啊， 早晨， 早晨。今日讲下肇庆，我哋又翻去讲咁啊。讲肇庆咧，就讲翻佢哋个 GDP 先，同埋个经济产业链系咪有所提升咧？个数据亦系咪反映得到咧？马博士。 咁其實肇慶相對其他幾個城市去比，咁當然佢就未係最發達嗰個啦。咁佢 GDP 咁喺上年去睇都有2300多億，咁都 OK 啦。人口方面咧，就其實仲少過香港，得400萬人到。咁佢人均 GDP 嚟講咧，就大概係50000多蚊人民幣到啦。咁其實同其他嘅城市，我哋上次講嘅廣州比，咁可能廣州個人均 GDP 都上到150000多。咁其實你可以睇到啊，人均 GDP 低，咁即係話其實亦都可以諗就係佢有好大嘅發展空間，同埋佢嗰個嘅生活嗰個指數相對上就會平啲。咁所以點解近年都會有好多人都會考慮啊喺肇慶嗰邊置業，因為個樓價如果你睇翻每一平可能都最靚嘅地段都可能唔使10000蚊一平，係啦。咁但係你去到一啲貴啲嘅地方，廣州嗰啲可能講緊80000多蚊一平，咁你可以見到喺肇慶置業係有佢吸引嘅地方。 嗯，咁啊，既然吸引，不過都要買啱位。有陣時覺得即係肇慶咁大，係咪先？即係好似早一集，譬如廣州咁大咧，買唔啱位，其實咧即係舊嘢除咗融融爛爛，維修都夠麻煩，因為以至有啲樓真係好舊啊，即係仲係。那個新舊並存可能是很對立的，一家之隔哦，可能咧真係好似 Roger 咁樣講啊，即係70000多蚊一方，但係一家之隔，喂，嗰一層樓係即係仲夠香港即係土瓜灣或者某啲地區啲唐樓嘅咁樣，咁都真係有咁樣發生嘅，好老實講。所以如果肇慶我哋尋寶揾啲投資機遇，房地產嘅投資機遇，又揾邊一區好呢？ 其實如果你話肇慶呢個地方啦，咁就最近呢幾個月真係好多香港嘅朋友啦，選擇咗喺鼎湖新區嗰邊去買樓啊。即係除咗你話有肇慶香港城之外啦，咁亦都有幾個嘅私人發展商嘅屋苑啦。咁其實真係好多香港人打算翻上去咧，係退休啊、度假咁樣嘅。 係。 系啦，咁讲下其实呢一个区位先啦。其实我自己都喺呢个地方买咗楼啊，系啦，咁就同屋企人买咗。 系离身，离身。 系啦，系啦， 离身一下先啦吓。 系啦，咁就同埋我身边啲朋友好多，即系同屋企人了解完呢个区份之后，都有买到。 叫鼎湖新区。 系啦，鼎湖新区。嗱，鼎湖新区佢真系一个新发展区嚟嘅，而家可以讲系啱啱呢幾年都係一個地盤啊，咁樣好似將軍澳咁樣啦，幾年前將軍澳南咁樣啦。好啦，但係嚟緊可能2023年至2025年，哇！真係啲配套就落成曬啦，我相信個居住環境就非常之好 啊。係，咁啊，即係應該可以大家去了解一下啦，亦都好啦。咁啊，實際啲啦，了解完個配套啦，或者個地段啦。價位是怎樣先？咁既然你是用家的心態啦，你最好可以好直白咁樣講，大概幾多錢一方啊？咁可能等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可以了解翻啦。 係啦，而家嗰邊咧就大概8000-9000蚊一個平方啦。所以你話如果話對比翻可能中山、珠海啊，甚至係廣州、佛山嘅話，真係可以買大幾倍喎、啊！ 係，嗰邊硬地講緊40000多-30000一平。 係啊， 係啊，咁所以真係差天共地啊！不過平有平買，貴有貴買啦。有啲朋友就中意住啲即係一線啲嘅城市啦，相對咁樣咁，所以即係房地產嘅投資領域咧，真係好寬廣嘅。咁大家咧多做啲功課，咁啊聽下呢個環節咧，會知道更加多。今集節目咧亦都多謝曬兩位啦，接受我哋嘅訪問啦。咁啊，下集我哋又再傾多啲，好唔好啊？唔該曬，拜拜， 拜拜。 PC 啊，係時候我同你講下你有冇置業嘅夢想啦喎，都講咗咁多集，定還是你自己收心埋埋啊？有啲啊喺灣區入邊嘅property 冇 未有啊， 開誠布公 都未翻到去，其實都有都有一路都有去留意嘅，但係而家個樓市又好似。 好劲啊！ 唔系、啊，深圳啊嗰啲好似有啲降温嘅情况、 啊。深圳削少少啊，但系咧，根据国家统计局嘅数据显示啦，一手住宅咧嘅销售方面咧，今年啊六月全国咧70大城市入边啊，有60个城市咧都录得升幅、啊，系70个城市有60个都升、啊。咁你话当中升得最劲咧，都系湾区入边嘅一个城市嚟嘅，估下边一个啊？ 广州系咪？ 系啦，就喺广州啦吓。虽然咧近排嗰间公司就比较麻烦少少啊吓，咁但系咧即系广州做好多房地产公司噶吓，你又唔好有越秀啊，或者有呢、這个即系世茂啊咁样嗰啲都系扎根喺广州嘅，好多土著喺嗰度啊。即系题外话讲翻先，当中咧升势最凌厉嘅咧。 就係廣州啦，按年咧升咗 11.6%， 按月咧都升咗 1%， 其次咧就遠少少啦，去到寧夏嚇，咁寧夏都係出產呢個杞子啊，好強勁嘅地方。 紅酒啊，仲有 係喎，啊呢、這個你講開呢個咧。啊！你可好少同我講呢個 寧夏紅啊！ 其實寧夏紅咧，都我自己飲咧都覺得好 impress 啦。嗱，我就未 覺唔覺得佢比較 dry？ 因為可能唔同酒莊唔同。嗱、你嗰個感覺咧，我都有少少嘅，我都有少少嘅。不過對於我嚟講咧，我覺得 impress 係我幾估唔到中國嘅紅酒可以釀到呢一個程度。 係係。 嗱，呢個係好坦白嘅，亦都係屬於我自己真心嘅一個感覺嚟。 喂，但我真心要問，咁你有冇去過寧夏去個酒莊度睇過？ 冇啊，反而咧黑龍江嘅冰酒咧，我有朋友。always 都邀約我上去，但係黑龍江 咁我真係要邀約你去寧夏飲紅酒啦。 唔係咁容易飛嗱，你首先依家今次咩疫情嘅緣故啊，就算係你喂，真係有可能我哋做電台，即係成日都要坐喺直播室噶嘛。你話請假，我請到十日好叻叻啦。咁你十日你想上黑龍江來回，你真係冇七日都唔掂喎。但係你有陣時又會喺度諗啊，七日咧。去黑龍江好似都遠咗啲，喂，其實東京呢三日兩夜又 OK 喎，即係有陣時會諗呢啲，即係好赤裸或者好 honest 嘅。不過即係有機會我一定會去試下嘅。頭先你講嘅寧夏紅酒咧，其實我覺得啊會有機會成為紅酒新貴嘅，不過 其實會，因為佢講緊係嗰個尺度咧，嗰、那個XY 軸即係經緯線咧，是是是其實就係同 博都咯， 係啦嘅酒莊嘅經緯線係一樣嘅。 嗯，咁啊。啊！你都好熟喎、哦、嚇、 啊，我證明我係有去過寧夏嘅酒莊 你去過咁簡單，你係咪有投資酒莊喺寧夏？ 等你介紹啊！呢、這個要 不過我覺得咧，疫情咧就滯後咗寧夏紅酒嘅評級嘅。 嗯， 點解？因為咧。啲外國人 專員飛唔到過去， 飛唔到過去。同埋咧，有一個著名嘅酒評人咧 ，Robin Parker， 你都知道啦。佢又依家又唔係成日好評酒，舊時有幾個噶嘛，即係有幾檔呢啲嘢嘅。咁依家咧就剩翻又少咗一檔啦，咁樣。咁跟住你就會覺得啊，好似全世界都缺少少咯。 喂，諗諗下，你係未有冇試過寧夏紅先？ 我有啊，有啊，有。不過即係星期六咧，都係想輕鬆啲。即係咩叫生活呢？生活就係你可以放慢調子，可以 沙灘坐下。 係啦，飲杯咖啡又得。你話你喂，我唔飲酒啊，飲杯咖啡得唔得？得。你話喂，寧夏仲有好多好嘅產出啊，譬如杞子啊，或者其他唔同嘅農作物啊，都 OK 嘅。嗱，講得遠咗，講埋咧第三位啦，就係喺大灣區入邊嘅房價升好多，就係深。深圳系啦，咁啊深圳咧， 啱啱先讲话唔系好劲嘅时候， 系啊，都升得劲，因为冇计啊，你有国家统计局噶嘛， 系， 即系我统计又话冇料到啫，国家统计局又有料到啊吓，咁啊70个城市入边60个都升，咁所以都其实都几夸张啦，咁啊睇到湾区入边城市方面咧，广州同埋东莞嘅楼价咧喺今年咧暂时领先其他城市啊，按年咧升幅达到9%啦，咁啊睇到灣區嘅一個新嘅高位嚟，特別喺房地產方面啦，咁啊，亦都睇到灣區入邊嘅內地城市嘅住宅價格咧，繼續跑贏其他內地嘅城市嘅，大概個距離大概5-8% 啦。喂，其實呢個差價都已經好誇張啦，驚人㗎，其實都咁啊。住房方面咧，喺灣區入邊買房咧，又分兩種房啦，一種就係商品房啦，就俾民用住宅嚟嘅；一種咧就係商用住宅啦，就係公寓房啦。咁啊，兩者係好大好大分別 㗎。 記住是很大很大分別，我講最重要重中之重先啦，因為時間不是很許可，重中之重是什麼呢？商品房呢，子女呢就可以落户，是啦，可以到附近的學校上學這樣啦，但是呢公寓房呢，子女呢就不可以落户的，冇上學嘅名額嘅咁樣， 所以各位去買樓嘅時候真係要好留意，尤其是大家諗住翻去大灣區住啦，即係我哋講緊一路講緊一小時生活圈，我哋諗住係搬翻去嘅時候，都真係要諗下究竟邊一啲物業最適合自己咯。 講得冇錯啊嚇，咁所以即係呢啲資訊咧，除咗幫聽眾朋友去揾下啦，我當幫 PC 揾埋嘅，係啊，你要投資係自己睇睇啦，多做功課啊嚇，始終咧買樓咧唔係買隻蛋啊。要做多啲嘅功課啦。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多謝曬我嘅拍檔 PC 啦，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啦。 好， 拜拜。 每一分我為了衝金拼命上陣，奮戰過更堅忍，唱完我體温再得分。星火光照亮每一方，勁敵對。 色相遇。